大家好，大匪看天下。首先同大家讲声对唔住，因为呢又迟咗啦。今日呢就係4月8号朝头早9点钟，咁今朝早8点钟呢就同阿拉食早餐，咁另外呢有个新嘅即係兼义工啦，义工有兼职又好啦，未讲掂价钱，咁搵佢帮你试下，因为佢而家暂时呢因为筹备结婚就得闲啲，咁冇嘢做，咁嚟呢度客串下，希望帮到即係录节目啊，或者做一啲其他嘢啦。跟住佢呢就会结完婚之后七八月呢就可能返返过加拿大生活，咁以后就可能少见面啲啦。咁近期都见过佢两三次嘅。咁第一节啦，通常你讲就先讲台务啦。台务呢就係、我哋有啲新节目呢就会下个礼拜出嘅。咁呢名呢就叫大匪商圈。因为主要都係我啦。咁星期一播，就每一个礼拜一就播半个钟。咁呢就讲关于咩嘅呢，咁第一集就讲有机有机。有机嘅农作物农产品。而家咩都讲有机嘅。有机嘅农产品。有机会赚大钱，所以嗰个题目系有机有机。呢、這个名点嚟嘅呢，其实就系我之前录咗㗎啦。录咗呢就拍阿伯啦，即系我叫阿雀啦。阿雀生呢咁做节目嘅。咁佢哋呢就比较即系冇我哋呢啲咁啊，即系口水佬啊，求其噏下噏下咁噏完个节目啊，咁佢哋唔系咁，可能未适应啦，咁但系真系有料嘅。咁我同佢做，咁同阿猫姐咁三个人做。讲个有机嘅嘢，咁佢问我喂个节目名叫乜嘢，咁我随口噏，喂做有机嘅嘢，$4一斤菜，卖$25批发，卖埋吉之岛都几好捞啊，$4嘅成本赚到$25啊，人手少啊，各样嘢，咁啊搵有机会搵到大钱，咁啊不如叫做有机有机啦，咁。咁呢一集呢就係、主要就係讲有机农作物啦，同埋嗰个基本做法嗰个概念嘅。咁呢就我希望呢就有唔同嘅网友啦，或者有识嘅人啦，尤其大 N 啊，大 N 因为呢佢成日都话呢，因为我之前喺城寨嗰度呢就帮佢做咗一集客串嘉宾。佢成日都话争我一集节目嘅。几时呢就还返呢一集俾我，话好严重啊，还返。咁我从来呢我都扣住呢张黄牌呢，我就唔敢打出嚟嘅。因为点解呢，因为要喺非紧要嘅关头就无谓出黄牌啦，系咪？咁但而家唔同啦，我真係想呢做一啲生意性嘅节目，喺唔同嘅行业。咁当然啦，讲呢个身份啊，讲呢、实际操作啊，同埋专业嘅呢，咁大 N 呢就要出场啦。咁我呢两个礼拜联络佢，希望佢拍我做返一节啦一节啦咁。咁我会一路做落去嘅。咁因为呢我自己做星期二得过嘅时候呢，我想呢就係做一个即係同阿 Tony 都係咁諗嘅，同阿 Johnny 都係想做啲经济环节。但係经济环节不代表炒卖炒卖。即係你买楼炒股票投资乜嘢，嗰啲唔係生意嚟嘅，收租唔係生意。我真係想做一啲呢就关于网上啊，或者实体啊，操作啊，而家新兴行业啊，或者一啲保守性嘅嘢啊，咁希望呢由我开始带动啦。咁我之前其实讲过呢，就係希望喺广州啊、深圳啊同埋呢个香港啊做网聚嘅。如果有啲外国朋友係听呢个节目嘅话，如果佢喺外国返嚟，可以预早联络我哋，隔讲开你係做边一行边一做，唔一定係做生意，或者你打工做边一行业嘅。你对嗰个行业有多啲嘅认识嘅话，或者对外国嗰个环境有呢个睇法嘅话，咁我哋可以呢就拍档呢就想知道得多啲嘅就通知啲网友，咁我哋做一个月会，咁可以更改形式啊，或者更改性呢，咁就聚到多啲人，等大家可以互相交流信息。网上好多信息嘅分享嘅，但係真假你唔系佢，有啲问题你问，睇完之后想问又未必问得到，再问嘅时候又唔知人哋点样答你，究竟嗰个系真嘅系假嘅呢，或者系人哋本身系想做传销啊，或者系想众筹啊，或者系骗局啊，咩都有。咁我哋唔想咁样，所以呢就有个大匪商圈， 月会，就真系真人出嚟露面，大家倾有乜嘢交换资讯啦，未必一定有嘢做嘅，但系交换好多行业嘅资讯。咁我相信五月开始噶啦，五月开始，咁咧我会搞翻几个生意 group 嘅。其实我自己本身咧 WhatsApp 咧就 Good One、Good Two、Good Three 嘅 ，Good Two 咧就系讲夜游嘅 ，Good One 咧 Good Three 咧其实同一种性质，就系、是、本身谂住大家有啲嘢想倾下，咁但系而家就变成咗咧系一个股票啊、期指啊操作嘅 group， 咁嗰啲唔系生意嚟。所以嗰两个咧，我就谂住啊，就要改名啦，叫财经台啊，财经群组。咁咧就真真正咁咧，之前咧，譬如喺 WeChat 又好，喺 WhatsApp 度都好啦，我都冇好认真去对待啲网友嘅，因为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有言论自由嘅。你讲乜嘢，其实我冇权干涉你噶，不过你借呢个平台讲一啲嘢嘅啫。但系如果开呢、這个，月会嘅群组或者开呢个真系生意经济嘅群组咧，我就会 bot 人嘅，因为点解咧？如果我哋觉得嗰个信息唔系真确嘅，或者有啲人咧，即系网上咧，包括我搞网聚都啦，好多人嚟揾我哋倾偈啊，或者成咧，有阵时我感觉到其实好多人咧想寻找机会，或者想推销一啲嘢，特登嚟呢啲咁嘅 group 啊，嚟嗰啲叫做咩群组啦、啊，或者特登嚟呢啲网聚咧，想识更加多嘅人啊，开展佢哋自己想做嘅嘢，呢个系冇问题嘅。但系咧，我哋做月会咧，我希望咧嗰啲真系资讯性多啲，交换资讯或者有机会众筹啊，或者真系去做成一啲事啊。而唔系话咧去寻找无限嘅机会，跟住喺度吹啊，跟住做一啲唔系好切实际嘅嘢。咁咧，所以咧，如果咧我即系如果有啲加入咗嚟啦，咁我哋可能入群组嘅话，我哋可以即系大家倾下，了解多啲嘅背景，因为咧都要确保到咧喺个群组里边咧啲人真系除了有想法的人，亦都希望咧就系去做到有啲系好想得到多方面资讯嘅人嚟呢度，而唔系话想办法喺呢度咧就揾到一啲好大嘅利益咯，即系咁样咯。所以咧我即系我会五月度开始做，咁咧就另外咧点解咧就想揾多啲节目主持啦，各方面都冇问题嘅。因为做主持啦，其实咩人都有嘅，咁唔系个个都可以出口成文，咁大家可以倾下啦。我都话啦，其实做过之前做好多节目，有好多人嚟录过嘅，咁但系咧，跟住咧录完一集之后，你嚟过瘾完之后试下，跟住走咗，永不翻转头，你真系唔好搞啦，唔好嚟，真系唔好嚟，对我嚟讲真系唔好嚟，因为做节目做网台冇钱嘅。除非你红咗啦，网红啦，或 YouTuber 啦，好劲啦，唔系冇钱嘅。我哋呢啲咁嘅细台俾唔到钱，但系咧，你系想嚟做，系想你讲心目中想讲嘅嘢。咁我哋出制作，希望咧，我哋唔想做 Wicked 先啊，或者其他嗰啲咧，全部都话哎呀，我收钱你制作，我系无偿，你又无偿，希望做到个成绩出嚟睇下点样。但系如果你嚟真系做一阵间，做一节 ，Alice 又挨更底嘢。九点十点嚟喺度等，等录完之后跟住唔会播，咁冇必要啊！即系我有个口头禅叫乜嘢啊？方便自己唔好麻烦人，你方便咗自己，但你唔好麻烦人啊！系咪啊？佢都好惨噶 ，Alice 都喂12点钟翻工，玩到2-3点，佢都系人嚟噶嘛？系咪啊？唔系高人工啊，高薪人士啊嘛？系咪啊？有时都体谅多啲啦，即系你联络我哋做，但系实际上你唔会再做落去，你又想过瘾下，冇必要。系啊，呢个我嘅睇法咯。但如果你真系有心做，预咗五节，一节系半个钟，五节嘅节目嚟做，咁 OK 嘅。所以咧，我都话啦，如果你冇拍档，一个人做节目好难嘅，唔系个个大 N 啊，大 N 一个人节目好流畅啊。即系生意点子101嗰个主持， 佢自己写好晒佢要讲乜嘢讲乜嘢讲乜嘢，佢表达方式好流利嘅，唔似我哋啊一路腾鸡啊一路吞口水啊，有阵时讲唔到咩落嚟啊，今日搭两句粗口啊咁啊，蒙混过关，佢唔系，佢真系嘅有想法，想表达乜嘢，每一集都有个主旨喺度嘅，咁一路系咁做，咁唔系个个大 N， 所以咧，如果你哋喂我一个人我想讲，咁最多啦。你咧就系、是、啊、猪颈肉，咁啊搭嚿猪头骨啦，即系我啦咁啊。咁咧如果约到时间咧，我都可以即系陪大家嘅。所以我成日都自己嘅节目都不定时出街。咁但系咧，你预先约咗咧，我会推到啲嘢嘅，推到啲嘢走咯。好似今日晏昼三点钟咧，阿、四同过嚟同我啊拍诶讲唔识唔讲咁啊，就同佢拍一节咁样。咁好似做完呢个节目咧，跟住阿杰拉德。啊，同阿 MJ 咁，佢哋咧就讲移民啊，台湾啊，咁啊又嚟做一节啦，咁啊喺台湾黑白讲嗰度讲啊，所以今日都忙啲啦。咁另外唔知仲有冇其他人嚟咯。咁咧仲有我哋咧就招请紧呢个推咪，即系做幕后制作。咁咧我哋咧就300蚊一次性录节目。摆上网，咁咧因为 Ask 咧慢慢多嘢做嘅，咁咧我咧就睇下有冇人有兴趣啦，夜晚又好或者就你时间啦，咁就到主持录音就得噶啦，咁咧就300蚊一晚，就唔会俾150蚊嘅车钱都未够，饭钱都未够，最多你嚟咧300蚊我请埋你食饭咁，咁啊300蚊，咁咧如果有啲学生哥啊有兴趣啊想从事睇下实际点样做法啦、都可以嘅，咁都好过。啊，做几做两粒零钟咁，有300蚊好过去呢个71咁啊，舒适啲啦，有冷气唔使搬台啦咁。咁希望嚟啦。咁咧就再讲一讲啦。我想做大匪商圈咧，就即系希望咧，就即系召集多啲嘅人喺身边啦，见咗好多人。咁咧就希望咧就有唔同嘅信息啦。咁第一集有机啦。咁诶会一路做落去嘅，即系我人就。希望用一年时间啦，即系四月份开始啦，一年时间咧，睇下个网台啊，同埋网上嘅嘢可以做得几多啦。咁我都预咗有笔钱，每一个月咧消费几多钱嚟做嘅，希望有收入啦吓。咁我哋就唔想抌心口啊，众筹啊，俾个户口你嘅呢啲我哋唔做。啊，自己认为做得掂嘅，啊有办法自负盈亏嘅我哋就嚟，冇办法自负盈亏嘅，蚀到一个程度搞唔掂嘅，就唯有删咗啦啦，系咁多嘅啫。因为咧，我觉得真正做生意嘅人系永远都好啦。你投资系你未来回报嘅一部分嚟嘅，系咪啊？冇投资，不停做节目抌个筹款箱，我哋唔啱嘅。咁另外咁讲啦，下个礼拜五、礼拜六咧，我就会去广州番禺嘅。第一，因为佛山有个住广州嘅靓女网友嚟嘅，佢联络我，佢住喺佛山做嘢，咁啊广佛同城啦，咁佢就过嚟，咁咧就问我几时翻广州啊？唉、哎，我谂啊，横掂都复活节假期，咁啊上广州啦。另外有 Raymond 咧就有啲嘢喺网上问过我，咁我谂住我因为我自己都准备咧，同佢諗嘅嘢係一樣啊，咁我想帶啲資訊俾佢，如果 OK 嘅話，咁睇下再下個禮拜咧就大家一齊去睇下啦咁。另外咧就阿、肥傑啦，咁佢糖水鋪啦，咁啊想去捧下場啦，咁我俾錢嘅，即係唔好請我，千祈唔好請我啊，因為咧做生意係困難嘅，下下都諗住咧啊食免費餐嘅嘢我哋唔做啊，即係最多你不帶碗啲嘅啫咁。是我自己做概念，因为我自己都是一个做生意的人，虽然没有做生意的运，但是都是生意的角度就一定要收钱，不收钱的不是生意。那我这样讲啦，那另外呢就真的，如果有兴趣想推咪啊，借啲意见啊，这个风不要说风华绝代啦，因为他是男人想见一下一个呢 啊，喺网上讲嘢啊，头脑转得咁快啊，表达能力咁强啊，讲又够幽默啊，其实唔系幽默，系尖酸刻薄嘅 Tony 咧，你哋真系要嚟做义工嘅，因为平时一个人多唔讲嘢嘅，咁咧，当你做节目嘅时候，你见到佢咧啊，成个啊真人摆喺你面前啊，当猪肉卖都值几得钱斤嘅吓，睇佢个样子都应该就嚟200噶啦咁吓，咁、啊、希望你哋啦，真系嚟啦咁。讲到呢一度啦，咁再讲讲新节目啦。新节目咧，我哋星期一有一个叫大匪商圈啦。咁另外我哋有个节目叫无极限地带嘅，系讲一啲心理啊、超自然现象啊几节目嘅，有个靓女嚟做。咁咧佢咧就录咗第一集噶啦。咁我哋听过 O K 嘅，讲嘢好流畅，准备好高。因为咧，我其实睇咗好多人录音咧，真正冇准备嘅人系得我嘅。是真的得我的。我见到个个真的很有准备的。好像Tony 他做节目呢星期二得到他一早写了 caption 的了，知道那天讲什么的了。那么不懂不讲那些呢要拍埋片啊，做资料搜集啊，跟住呢还要转头回来呢剪片的，自己剪埋片啊 ,Angel, 慢慢走上来我剪片。你见到Soku 做节目呢，他是成份律师摆在台面的，很劲啊。吓、啊，好似个靓女咧走嚟咧嘅时候咧，佢真系成台都系纸啊、电脑啊，乜都摆晒出嚟啊，讲乜嘢重点啊，好似大 N 呢啲全部有计划噶。咁啊，所以咧都非常惭愧。原来咧就是、做节目咧就真系要努力啲啦，真系唔系咁样，真系我要俾人淘汰噶啦。咁咧嗰个节目叫无极限地带。咁咧我未决定下个礼拜几时首播，因为咧我哋通常播出咧，除非。我真係好認識嗰個主持啦，咁呢我就會快啲播嘅。咁但係問題呢，如果唔係呢，我一定要有，因為我哋以五節五集啊做一個段落嘅。如果反應好就繼續，唔反應唔好呢就以一個五集呢就結束嘅。咁所以呢我手上得一集，如果播咗之後佢唔嚟錄，我就好大鑊㗎啦。咁佢呢就話下個禮拜過嚟咁樣啦。咁另外呢復活節呢未必有節目㗎啦。因为复活节咧，Tony 要出差，我就谂住上广州推咪嗰个咧 ，Alice 咧就放假啊，回乡祭祖，咁啊睇下有个新同事今日嚟话帮手做义工嘅，咁啊睇下佢呢几日上唔上到手，如果佢上到手咧，咁啊即系复活节有节目，如果唔系就冇噶啦。咁我睇下咧，应承咗讲港漫嘅咧，可能录定啲港漫啊，咁啊《封神记》啊，咁你哋可能听下啦，即系。讲下喂呢啲咁奇特嘅古仔听下啦咁。讲到呢一度啦，咁网聚呢有啲人讲，咁未来都可能难讲啲啦。咁另外讲关于商圈啦，因为有一个叛逆将军嘅人添曲，佢呢就喺美国有啲韩国嘅香薰喷雾呢就俾一啲资料我㗎。如果呢听到呢节节目有兴趣嘅，可以喺大陆交货嘅。为$32港纸香港交货，$32人民币喺大陆交货。有10万支，咁你哋如果听咗呢个节目，大陆嘅又好，广州嘅又好，香港嘅又好，想试下攞下板啊，各样嘢，我可以直接联络佢嘅，因为咧我嘅时间比较紧迫啲，可能未必帮到佢手。咁佢长期喺美国咧有呢啲咁嘅货品咧，因为已经有过两三批问过我噶啦。如果有兴趣嘅咧，我公开呼吁啦，啊咁啊。佢有晒授权书啊，有晒成嘅，咁系正品嚟嘅，唔系话哎呀我咩嘅，咁佢都俾咗授权书我睇嘅，咁你哋想有资料问一问。另外美国有个女网友，佢联络咗我噶啦，佢想做啲发色嘅嘢，即系头发嘅嘢，做啲美容化妆嘅嘢，咁咧就专卖俾嗰啲有色人种嘅，咁以黑人为主，咁咧佢哋咧就。嗰边啲消费咧，即系佢住嘅地方咧，就唔兴做呢个网上订购嘅，因为佢哋嗰啲咧中意试戴啊。咁咧佢问过我，咁我过几月之前咧应承我同佢揾下资料嘅，但系我发觉咧，我上佛山又好问过啲以前啲做老友嘅话咧，唔够淘宝平啊，淘宝平。咁佢当然啦，佢譬如佢开始做嘅尝试嘅啫，攞嘅货量唔多。咁但系如果你广州，啊！有啲認識呢啲嘢嘅話，聯絡我，咁直接介紹你兩個識，穿埋佢，咁睇下可唔可以幫到美國個網友啦。咁睇下佢可唔可以咧開展另外一啲佢想做嘅先，好重要，係想做嘅生意，想做嘅生意係好重要嘅，嚇、啊。 咁我亦都希望咧，好多年青人啦，啊咁啊，肯上嚟开咪啦。即系我知道我啲群众比较少啲嘅，但如果啲年青啊，25岁以下，想有啲嘢想讲啊，其实我冇乜所谓嘅。有啲人问我你我哋做节目，你得唔得啊？其实我冇资格去批评你哋嘅，因为我都系即系我都系做咗几个月，八月份正式做到而家四月十，系咯八个月咯，我都系做咗八个月啫嘛。啊、不过我就即系乱噏节目咁啊，容易做啲。咁但系咧，你哋有啲嘢讲嘅，即系想讲你自己心目中所想嘅。包括有啲人成日讲，喂，你哋啲老嘢阻住我，咁你都可以嚟上嚟讲你哋自己想讲咩嘅。吓、啊，咁我话其实我真系冇所谓嘅，因为我都接受人哋意见嘅，就唔系好似咁。咁另外咧，有啲人包括董宝先生在内，佢话想食海鲜。自驾游又好，自由佢冇车嘅要搭车去又好啦。喺大陆有咩好地方？有啲人就问呢个温泉啦。其实问过我嘅，咁我留电话俾佢，佢又唔再揾我啦，留言都唔留。咁另外有个网友又问嘅，咁我答你啦。其实呢，如果一般去大陆食海鲜，即系深圳区呢，你100%呢就系去南澳。深圳嚟嘅南澳，佢条海鲜街嘅，咁有条海味街，咁但海味街咧，佢嗰堆海味有啲问题，就系佢唔够干身啊。海味唔够干身咧，你望佢好靓都，佢湿湿地咧，重庆，但系好容易发毛，唔好买吓。咁、啊、去南澳咧好多呢啲，自己睇下。但系食海鲜 OK 嘅，呢个第二。有啲人话搵温泉，喂，边间温泉好啊？咁最新嘅有两笪地方嗱，我讲嘅。有笪地方好旧嘅，叫新兴龙山温泉。以前咧，龙山温泉系点嘅咧？就系咧啲领导啊，带啲人啊去游，去住啊。咁咧就点去嗰度住咧？咁温泉嗰度咧有好多女仔靓女咧浸温泉咧陪游水啊，喺里边啊陪游水嘅，咁啊收小费嘅。咁但系咧就经过呢几年咧改革咧就重新装修过咧，而家龙山温泉咧好靓。抌咗10多亿落去，系非常靓嘅。咁同埋咧就，喺嗰度咧就比较隐蔽啲，都 OK 嘅。咁咧就个网友问我食海鲜连浸温泉，咁我唔识啊。浸温泉就喺山区，咁又要食海鲜，咁我唔识答你啊。所以你话啦，去食海鲜去南澳，如果你去浸温泉嘅，唔可以围东呢啲啊。可以另外去呢，去一个地方远啲啦，去远啲人少啲，同埋靓服务好嘅，去小坑。小坑喺边度呢？韶关呢，佢嗰度呢嗰个温泉呢几十亿打造嘅，即係大陆叫打造啦，我哋叫建造又好，或者佢哋发展又好啦。係最新嘅嗰个温泉呢，对住就面面都对住山景㗎，好靓。成个温泉加埋都得几十间房㗎咋。贵好靓。冲完嗰啲温泉水呢唔黐身㗎。你摸落去呢一干咗摸落去成个身滑㗎。可以有公众池，喺房有个池。房嘅池呢你係对住个山㗎。你直头係望住山景㗎。咁肯定冇人偷望到你，除非有航拍啦，好似阿 Bert 咁啊，就航拍啦，或者好似小辉咁。非常舒服，但係我諗要过1000蚊晚。但系咧，去 hea 两日啦，系真系超值嘅，食啊各样真系好，同埋人少啊，人少啊。咁你话喺呢个时候天口热啦，浸乜 Q 温泉啦，咁咧有间酒店旧啲嘅，就叫三正半山庄。我成日同啲人讲啊，三正半山庄喺塘下嗰间，唔系桥头嗰间，桥头嗰间咧。唔得，塘下嗰间有射击场，以前有酒吧街啊，咁而家就有条表演街啦吓，咁啊卖嘢食啊，食街咁，咁啊另外咧就有酒店同埋度假村，度假村咧基本上咧，如果你啱啱 book 到系住喺地下嗰层两层高嘅啫，地下嗰层你基本上一行出露台，你就可以跳落泳池，那个泳池系包住晒成个酒店度假村。吓咁咧就另外咧有儿童嬉水区，咁啊仲有一个湖可以咧就坐船游湖钓鱼同埋呢个 水上单车，吓、啊、仲有 war game 场，打叮当波。咁咧就另外咧就最主要啊，咁啊所有嘅房好大间嘅，有两个电视机，床一个，另外 sofa 有个，咁咧所有嘅电视机都有 DVD 睇电影，同埋有呢个游戏 view 啊嗰啲，即系虽然旧啲都好啦，嗰啲所有游戏机都有嘅。最重要，佢里面系我食过所有嘅大陆嘅自助餐系最好嘅。香港可能花款多过佢，但系食得好过佢。我可以以我大肥嘅人格同埋我嘅公信力担保，好过洲际酒店。洲际酒店收你1000蚊，佢嗰度1000蚊两个人套票，永东嘅900蚊送啲包食夜晚自助餐。我话俾你听，佢嘅自助餐好过洲际，所以咧男女朋友星期六日去咧系必定要去嘅。尤其夏天去游水，我话俾你听非常好。佢自己仲有一个恒温泳池喺酒店大堂里边，任何时间每一个钟头有一班车翻香港，亦都每一个钟头有一班车上去介绍呢度啦，啊，咁如果你话你参加旅行团咧，可能咧游水咧就正常嚟讲啊，唔计消费啊，咁好多旅行团都搞嘅，大过600+9咯。700蚊一个啦，咁两个1400，其实一样条数嘅啫，咁加埋小费，其实一条数，咁佢包你行程咯，但系冇必要，因为佢酒店里边咧，去边度都有电瓶车去嘅，咁啊 OK 嘅，温泉、海鲜，呢个度假，咁呢三个啦，咁如果有机会嘅，可以去惠东啦，有啲人去惠东买楼啊，十里银滩啊，呢啲鬼城啊，或者城啊咁。可以去一个滴水酒店，非常豪华，非常靓。滴水酒店，水唔系系水滴酒店啊，系好似粒水滴咁啊，间酒店系好似粒水滴咁。咁希望即系大家可以去啦。咁网友答到呢度啦，话呢一节 hea 到咁样，讲呢啲咁啊，讲咗节半个钟，其实咧都要俾我呃下 view 噶。以前咧我成日做大飞突发咧有啲 view 噶，呢次讲网聚咧竟然得3000+ view， 大镬啦！我做呢啲节目无非就呃 view 噶咋。你哋成全下我啦，咁样大致讲到呢一度，咁咧今集咧，仲有啲嘢讲嘅，等我吓，咁点解咧？喂，其实冇咩讲先大镬，唔系嘅，讲一讲啦，最新啦，即系其实唔想讲香港政治嘅，咁赖一赖啦，咁咧就讲呢个藐视法庭，咁啊郑锦满藐视法庭。坐3个月，你话佢轻定重？我话俾你听，唔系重。我曾经亦都上过法庭，我亦都系被人判藐视法庭。点解判藐视法庭呢？就系因为其实咧，好似老萧咁，又民事又刑事，唔使搞咁多嘅。只要你唔听个法官落咗个命令俾你，个法庭系命令嚟嘅，而你冇遵守就系藐视法庭，就一定要坐监。呢、这个先系事实嚟嘅。我曾经藐视法庭，我藐视法庭系好轻罪，但系都要判坐监。系我即系咧求情求得甩咋？点为之求情求得甩呢？三个重点，第一个重点，当时我做批发，执咗粒，我自己买咗个 van 仔做送货，咁咧扣满分，钉牌3个月，咁咧架车。就仲要行，仲要供屋企又要维生，个仔又啱啱出世，个仔啱啱出世，重点啊，个仔啱啱出世，我阿妈70几岁，虽然唔使我养吓，咁、啊、但系我咧就喺香港中环送货，咁咧因为我唔熟香港路，我入咗巴士专线，差佬一入我埋去，指住喂，你停牌驾驶，即时扣车，搵人揸翻走架车，你揸唔到噶啦。啊！因为停牌啊嘛，唔俾你揸，跟住排期上法庭，上法庭嘅时候，个官就话我藐视法庭。咁我咧就我前妻咧就抱住个僆仔，啱啱出世，就真系啱啱出世，满月啦吓，就抱住佢过去。咁我阿妈咧就做呢个临时演员，因为佢真系唔使我养嘅。佢又70几岁，佢又企喺我隔篱，就同我官讲，我系家庭支柱。 啊，即系求情你酬都系啦。我咧因为停咗牌，我又要供车，卖车我就蚀利息，系冇办法嘅情形底下，铤而走险。咁啊，跟住咧就要攞乜乜报告、物物报告，卒之都要判坐监3个月，缓刑1年。跟住个官话俾我听，佢唔理你咩理由，藐视法庭系一定要判监禁刑罚嘅。呢个我真亲身经历噶，所以郑锦满判3个月，佢判得少噶啦。上庭玩手机咁过瘾嘅你吓？咁亦都一阵间咧，我哋讲一讲啦。法庭嘅我对法庭嘅其中一部分嘅趣事啦，下一节翻嚟讲。